D100 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所以你要见到记协是多伪善、多双重标准，还说人灭声，我就是被灭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都极力去做多些事，去推广，去吸多些客人来。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又在搞事、赶客？ 数字的增加令到不会令到这个社会个别的社区个别人士受到的不便是太大。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黎则粉。 早晨，各位听众，就是D100大声台和香港台联播的，现在的时间是8:09，大家都听到Q仔的声音，这个环球直播，还有Q爷，和林毓华和黄国彤都有正事要办。今天最瞩目的新闻，其实除了 這個市建局，我和Q仔慢慢談，我們對房屋政策都是非常熟悉的，這個可以有排講。但今天我想最矚目的新聞就是《東方日報》，因為這些屬於八卦新聞，大家就最關心的了。今天《東方》的頭條就說社科院，其實主要因為社科院有條人 走下來香港說三道四，不是香港，他只出了一個報告，說香港說三道四，其實說一件事，讓你公民提名有什麼用呢？選了特首出來，譬如選了鄭經翰出來的話，我可以不任命你的嘛，也有前科，中國社科院昨天發表了2014年法治藍皮書，就第一次，官方代表 確認中央曾經拒絕任命不能接受的主要官員。 不過記住,沒有點名的 又說在2017年選舉裏面 選出來的特首是中央不能接受的話， 中央完全有可能會拒絕任命。 這是事實,任命權最終在 中央政府的基本法都要寫實了，因為理論上你選了特首之後由中央任命，你知道根據港人黨的邏輯，任命可以是解讀成為不任命或者是退回，其實這個不用說，都不需要社科學院裏面搞那麼大篇文章，我覺得好像是一個策略，策略就是嚇你，你再玩下去就可以是 這個不任命既然可以不任命那怎麼說呢？這個策略其實現在就不會發生，是不會發生，因為什麼呢？社科院說曾經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有些事情不應該說都說出來了，我們試過的，回歸這麼多年，有些主要官員的任命我們曾經拒絕過，就將這件事 投放在特首的任命那裏，但這兩件事就橙同蘋果來的，風馬牛不及的，根本兩樣不同的東西來的。特首如果在2017年通過政改一人一票選出來，是由特區的選民，第一，他入了閘啦，又提了名啦，又參選了啦，又被市民選出來，如果你不任命他是很嚴重的， 後果是很大的。 剛才師傅都說了， 師傅都說了，老總，那個是選出來的，你要揚出來，你要解釋，但是高官任命就是選了特首出來，由特首提名給中央，是個信封，是沒有人知道的。理論上我相信在港英時期裏面，可能都有些重要的職位裏面，未必是誰同意，其實都沒有人知道的。

用了很大力度去阻止所謂的中二人入閘，其實也不是說喜歡，他是要確保2017年一人一票的選擇首這件事，他是絕對希望成事的，這是事實來的，這個不是假的，中央是要的，因為他知道不成事其實很嚴重，但是他最重要是一個最安全的選舉， 安全系數的選舉要安全到不可出意外，一定要選出來的人其實是中央欽點的人其中一個，不過找你們黃埔加薪而已，所以就要你的選民，要市民endorse，我給你選擇，你就背書，這個人2017年特首就是李班可那人選出來的，有什麼沒得再說了。 但實際上他欽點，所以現在就第一你看到的之前就說出來了，湧出來了，連愛港之星那些，還有那個什麼周庸叫什麼幫港出聲，我不知道這麼多聲，而且收了口這陣子好像靜了很多，經費未到，全部湧出來，第一就說根據基本法，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是不合乎基本法的，這個第一就跟你講道理， 接著就用陰招了，陰招就是什麼呢，就告訴你如果你們泛民堅持要公民提名或者政黨提名的話，那就拉倒了，2017年就沒有一人一票選特首了，到時更好笑，梁振英連任，現在吹這樣的風，這個又是策略，這是第二個策略，第二步，第三步出來了，社科院，你出選了出來。 其實這個之前說過的，梁愛詩，但是譚惠珠陷難過，左狗、左口不是新的東西，不過現在就用社科院出來說，就好像打了官印下去，但其實都不是的，社科院是一個研究報告，這個不是政策。其實以前你記不記得以前那些爭拗，中國就會出幾大護法，那些什麼許崇德、傳媒又走出來，現在可能年紀太老了，所以找個後生出來，找了個人替 王振民出了聲了，不過你今次看到的，其實第一中央政府是很著緊2017年香港有一人一票選特首，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什麼都是假的，就一定要是陰點的， 我給個ABC餐你選 ABC頂籠油，其實ABC都未必有的， 多做AB 就這麼AB而已， ABC都很麻煩， 等於唐英年和梁振英， ABC三個的時候你可能控制到票， 令到那個就是過半數， 你想想如果你三個扯開， 大家都30多%選票， 那就糟了， 所以ABC都沒有行的， 所以現在民主黨還在發春秋大夢， 希望你民主派都有個人出來選幫你做花瓶，黃埔加薪起碼有位可以做反對黨領袖，我選過特首，正式的反對黨到時是白癡的，不可能發生的一件事。現在就是8:17，我爆料了，在爆料之前就聽聽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李林的建議。 中央有任命长官的最后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任命呢就包括任命、不任命以及退回处理以及其他各种 各种措施，这是我们从法理的意义上来解读的。那至于这个条文应该怎么实施，怎么来这个落实到2017年的这个长官选举当中，我认为呢，可能必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释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这样呢，比这个专家学者讨论，比这个各方面见仁见智的争论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他讲什么呢？我不懂听的，不过就看回文字，我不敢做翻译，因为我不懂，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他就说人大释法呢，解决选举特首的争议，中央是可以不任命的，甚至乎退回处理。什么叫退回处理呢？就是要重选的，知不知道？ 退回处理不是，即是一年曾玉成这么熟悉国情，他都不明白是为什么。 即是其实重选。 我知道重选。 即是我告诉你， 你就不任命就自动一定 要重选。其实他就应该说重选，就不是处理。为什么处理？杀了那个人啊？要不就叫那个人你自己退啊，你不要做啊。但是你就算那个人不做呢，现在大家在吵一件事，在想一件事，就算那个人死鬼了，或者不做，或者被人找个麻包袋扔了海，或者到时爆些丑闻出来，他辞职不做，选了都要重选的，不可以由后面补上去的，没有这件 事的。是啊，那这个就是你讨论的选举里面自己决定的，本身有些会可以的，有些国家可以制定，就是第二个最高票数的人当选可以的。 但这个就现在没有这个机制的，现在一定要是重选的。 那理论上香港都是过了，就是过了这个政改方案之后，再有由立法局再定一个行政长官的选举的条例。 为什么我说没有呢？第一没有这条例，第二是执行不到的，根据现行基本法的框架下。因为第二那个一定不过半数的。如果得两个人出来选呢，第一那个叫郑经翰死鬼了大家利是啊，第二那个叫黎智芬，但肯定黎智芬不过半数的嘛。你怎可以第一那个不做给第二那个做呢？因为他不够半数，你再选啦，但再选得一条友，咁咪点选咧？ 咁咪又要再， 咁咪叫选咯？ 咁咪 要 再 重新机制 再 开 过 咯， 又再 搵 个 咯。 你谂下，其实讲真咧，如果嗱唔使讲好远啊，即系历史因鉴不远。呢、這个前年嘅特首选举，咪曾经试过争啲流选嘅嘛？即系好多都鼓吹流选， 佢好惊有白票啊嘛？ 唔系啊，根本中央喺当时嚟讲咧，连呢个咁嘅小英主选举啊，佢都唔想会出现流选啊。即是都要是即是选了先算了。你想当时来讲，包括这个共产党自己内部，如果不是曾国成不会走出来，不会放声说要选，是不是？ 还有 叶刘顺不会说放选 选举那天、 所以你想想，这个选举都不容许再选过，怎会真是普选呢？就会真是说所谓不任命退回，我包他一定不会，即是得个黑字。 还有一样东西，选举那天又讲回当年这个梁振英和唐英年选举那天，你知不知道那些確認了的、被確認了是投一定會投票給唐英年，即是那些所謂貼票呢、是人盯人。 我知道 有人走到家裡 禁固出不到街， 直接是軟禁、 你不如不 要 投 所以呢，老實說呢、 但一人一票就做不到這件事，因 為做不到的嘛所以呢就很簡單的，即是如果即是現在中央政府很簡單的，就是一樣東西，选举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一定会发生的，这个我说的，大家可以 mark 了今天的日子。今天多少号啊？今天 25号 啊。现在这个时间是8点22分接近。郑经翰和黎智芬同意我讲的嘛。 同意。 我认为2017年呢就一定有普选的，不过就一定是 AB 餐给你选。 不是有普选，一定是一人一票选特首。 选特首，那所谓的普选。但是只是得两个阴点了的 AB 餐给你选的，就一定选得出来的人一定受到任命的，这些是写在墙上的。我和 Q 仔呢， 其实最厉害的那个就是以前我们的即港独的韦奕迅。韦奕迅一早已经告诉大家听，他说共产党就不一定反对选举，不过想预知的选举结果而已。其实在任何情况之下呢，只要他确知道选出来的人是自己有，你怎样选都没所谓的。 等于现在市建局招标，其实个标书后面已经写了个发展商的名字在这 里 了。这个一会先说了 其他整水了一 会先说了这件事就是今天现在再爆一条料了。今天东方日报头条那三个人夏佳里呢， 正如李錦雄也說了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不辭秘密公開秘密當年董建華的確有眼光他就要找夏佳莉做律政司司長但當時真的彈票這個事實但曾俊華和陸公衛我覺得是留的為什麼留呢最多你只可以說曾俊華當時曾蔭權做了特首曾經考慮過找曾俊華做這個 陶英年就陰點的中央陰點所以他做政務司司長所以是一個妥協安排就不是彈票的因為如果是彈票他就做不到財政司司長了真的彈票那邊有三個人除了夏佳莉之外一個叫梁寶榮他做過肥棒的秘書他衰了一鑊是甚麼呢因為機場通過了之後 他的心智真的跳起拍爛手掌我鋪大鑊還不是說完另外一個就是施祖祥這個又是肥棒的外將之一當然不行還有一個就不是陸公偉他們搞錯那個叫羅志剛其實一直以來由曾蔭權政府到現在這個梁振英政府都想委任羅志剛但是沒得彈因為 最大件事是一次放了烏龍他沒有了胡鄉證到現在都沒有胡鄉證下一屆沒有人肯承認責任誰收他的胡鄉證因為當時收他的胡鄉證在上海放了一個烏龍無端端收他的胡鄉證不是不准收他的他就不是想收他要請他上海一班學者去訪問大陸已經陷入過關之後去根本就不會請你去拍照去到上海怎知道有個鄉居佬羅志剛泛民收袁基 還要拿回他的胡鄉證之後沒有人敢承認誰說收回胡鄉證變成一個懸案你沒有人揹飛你給回他也有人說是我搞錯也沒有人知道誰下令所以其實羅志剛我可以告訴你下一屆的特區政府如果林鄭月娥做到特首的話羅志剛就肯定會做局長所以打票其實就是 最清楚不過其實梁寶榮、施祖祥、羅志剛還有一個那張票不用入因為你收到那張票看荔枝銀行不用入票那個就叫做黎慶寧他自動引退黎慶寧的神祖自己什麼那個就是荷蘭銀行支票他免得寫但其實東方是 講一半不講一半大家應該記得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他自己能否上班你反而反過來是中央一定有些官員特別是財金官員他一定要接收反過來當時的命令是什麼所有現任的官願願意留任的如果他願意留任的話全部要委任不是你反而是反過來所以 所以TDA100一定會聽到一些事實的真相我都未必是堅不堅的老實說我又不是局中人但起碼可以告訴你你另外一個選擇拿出證據來拿出不到沒有證據的但起碼可以告訴你夏佳你就堅了還有陸公偉都 其實是被彈票本來是今次彈票要做這個局長陳英想找他做局長但就不行這個也是事實結果是論文副局長所以你說是真還是假就你可以說是真的因為曾俊華曾經被考慮做政務司司長主要因為唐英年因素就不是彈票是勸票另外一個陸公偉就是梁振英的問題 真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經過曾蔭權和董建華兩個特首三屆的特首的任命彈票的而且確是有過夏佳莉 律政司司長就有梁寶榮、施祖昌、羅致光好像現在經常說拿出證據當年董建華因為所謂腳痛下台 其實沒有證據,他自己說而已 有心臟病、生癌症,或者像馬時亨那麼絕 你不要亂說我有病,想來想去腳痛最好,腳痛不會死 有沒有人問都叫拿出證據來沒有的所以今天林宏子寫李慧玲的那件事都是說拿什麼證據呢有什麼證據好拿就算拿出證據都沒用的你好像黃定光那樣這個骯髒貓喂他現在夠膽說第一我沒有跟這個國字人吃過飯第二件事我不認識誰叫李慧玲我就算知道有個女人我都不知道做什麼的 你說證據最妙的阿堅哥昨天那篇那篇還過癮那篇簡直就是說我就差證據出來所以很多東西要分析一下大家才明白對嗎絕對對的當然要靠你們分析了拿出證據來我就是證據很厲害這句經典知道 所以你都看到記協是多偽善、多雙重標準還說人滅聲我就是被滅聲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們都極力去做多些事去推廣、去吸多些客人回來怎知道現在我們有人在搞事趕客數字的增加不會令社會 明報提了名字嗎是關於劉乃強的我沒有看到我費事看我看到劉乃強的樣子作嘔我看到有點病是上游心生上游心生不是那麼惡我就不敢看你明白嗎所以不是他說什麼明報說什麼你告訴我因為為什麼呢很多人就沒 因為現在這個記協當作為李慧玲事件出頭昨天星期日那天有另一班外字頭的人在另外霸佔了政府總部的搞的聖土那日報其中播音播了劉乃強一段說話 他都被人抽稿,言論自由受到限制,向記協投訴,但記協說他證據不足,沒有跟進,所以沒有舉證,他不是說證據不足,因為他沒有提供資料,舉證的責任落在記協,我做熟人也沒有舉證的,我去警署,就報警署,我就不見了銀包,警察就問,你在哪裡不見啊,你銀包什麼顏色啊? 有多錢在裡面有沒有身份證對不起 Sir 舉證是你的責任我喜歡告訴你我不見了銀包你就要去查怎麼查啊哥當時如果你被這個信報抽稿或停了專欄首先應該投訴信報是的你專欄作家看看怎樣我也要看看專欄作家是不是被人 信報的前總編輯陳景祥叫做警長，同音，所以叫警長。當時劉乃強曾經在其他傳媒撰寫一篇有關特首選舉的文章，內容對不少社會知名人士作不實的指控，令他擔心同樣文章會在信報出現。加上停專難前，劉乃強在信報文章收到很多讀者投訴， 指他的推論不合理和太過極端，於是乎明報就翻查資料， 劉乃強在2012年1月10日和17日信報撰寫了兩篇文章。 第一篇的內容就說，新政府總部有退伍軍人證細菌是由於化學襲擊的陰謀論，寧可信其有。另一篇呢 就回應鄭兼漢我在這裏，我大名在這裏出現。對他第一篇文章的批評，警長又說，當時只是叫劉乃強暫時休息，就沒有叫他停專欄，亦都沒有提及過為何一直停到現在。劉乃強就說，機協沒有跟進信報停專欄的投訴，由此舉證責任不在他身上。 新兼報業評議會主席的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陳道文就說，報道會報評會亦有處理投訴機制，但一般舉證和提供論據的責任就在投訴人身上。如果投訴人沒有提供足夠資料，報評會對投訴都會無從入手， 其實那些筆箭是茶杯裡的風波，因為如果是要投訴的時候，你不告訴別人你鬼知道你寫的什麼，大哥，他以為你不敢告訴別人，因為個人都會看你的文章，那個膠字是當年第一次用的，即是在這個信報上，即是我們創出來的，其實真的不是我們創，那時候網絡已經有了，不過第一次在主流傳媒會用上這個字，尤其是好像信報這些這麼高級的知識分子報紙， 因為我不高級嘛， 我和你都不高級，因為事源，因為當年劉乃強，大家記得在歐美恐怖主義裏面經常發生一件事，就是會寄信有些所謂碳疽菌，事源政府大樓搬去啟用的時候，其實可能這個趕工的關係，冷氣系統很有問題，結果就有這個退伍軍人證，很多這些搶重招，其中是孫明陽。 誰知劉乃強真的很厲害，想像力豐富，他就直接將這件事無限上綱，就認為是一個陰謀，好搬不搬搞的政府大樓，就將香港行政、立法和軍事總部全部捆綁在一起。他說如果真的來一次恐怖的襲擊，就可以很輕易將我們最重要的城市和南方出口的神經中樞和防衛系統的全面癱瘓。 因為大班看了這篇文章，覺得太過膠了，所以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他。 待會我就找了盧浩榮將 當日劉乃強寫那篇教文 跟我怎樣回應他,接著他自己就不寫,人家叫他休息就不寫,現在就說要投訴,投訴又不拿出證據來,即不是證據,現在就說你投訴,你給我案情,案情又不提供,那人家怎麼查呢?現在我幫他提供案情,其實現在我盡了全部的責任,我去了做調查了,一會兒呢, 就找盧浩榮的調查結果公佈其實說真的你香港所有報紙抽稿或停止專欄屬於報館傳媒的編輯自主的權力他真的有權力專欄這個就是副主任這樣說的你有權停人的專欄但你沒有權刪改人家你得的作者同意前 你不可以刪人的字或者改人的東西這樣就不對的但我經常被南華早報不是啊現在南華早報最厲害我一不喜歡我的文譬如我罵你的報不出了他不出了他打給我不出了這篇文當然是說法律意見的然後我就開玩笑什麼法律意見你怕了你的報而已 但是說真的香港的報館我寫九巴他又不登的你就不要跟我說誹謗我誹謗專家所以他的情況和劉瑞兆的情況不同劉瑞兆那次就是直接是被承報改了意思明明批評梁振英就變成捧梁振英完全捧人的意思劉乃強其實在信報是沒有改過他 信報怎麼勸喻他這些膠文不要寫那麼多就是這樣而已你每一份報紙裡面都有一個強有恐怖襲擊有化學戰爭動用化學武器大哥你信報怎麼可以登一篇這樣的文你只是交到不交你一口就是清楚 你是改名寫教文的沒所謂不是他寫怪論就不同了你寫不是怪論以前你就算東方也有怪論但是問題如果你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如果劉偉強這篇文今天再登他有一個政治上很不正確因為你最近這個中環的軍事用地都繼續批准給解放軍那是解放軍這個決定是不是 很愚蠢是不是將軍事和香港行政立法捆綁在一起更加方便外國勢力進行生化武器的襲擊唉這些是阻口你所以公開可以這樣說證明這些人上到北京關門你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亂說不通你真的不知道說什麼他可以公開說這些東西 你這班左口現在這班左口上去了人大政協兩會現在開了你這班左口上去就真的在亂說話你可以說李慧寧是CIA的間諜你不信看那部電影《Homeland》裡面的女主角就是她來的都可以的因為你知道大陸那些老人家對外面的資訊不是充分掌握聽你這班說的你說什麼他就信什麼我信什麼都信的 所以你知道左口外國勢力有什麼特務劉乃強說什麼就聽聽你老友的聲音他跟你很威風好像是這些family friend又是會點的不是劉乃強是我師兄我第一份工作是打劉乃強工在1970多年我第一份工作是打劉乃強工<笑> 本來都是做節目他出雜誌嘛我集誌我老友給錢出的後來才後來才是你老友請教他我們聽聽你老友說什麼我看到他們對劉瑞兆那個事件的處理其實劉瑞兆那個事件是完全輕過我很多的因為人家說得很清楚就是版面的一個改組還有通知期不跟我這樣即時就停了 所以你要見到記協是多偽善、多雙重標準我整篇轉了給他的嘛他看到的嘛這個就是叫做無理取鬧、無中生有這個根本不是理由你的 本身有沒有爭議過是因為哪一篇文章或者是因為 因此那個舉證的責任在他那裡不是在我那裡嘛 其實記協在處理這些投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嚴謹的處理方法我們必須要掌握多一些資料但可惜我們一直都沒有辦法在樓山那裡就拿到這些資料變成我們又動不了劉瑞兆那件事就不是這樣劉瑞兆被人刪了那些字改了他們改了那些意義改了篇稿大佬這叫比爾不倫 第二件事記協就活該了幫不了我們DBC有投訴不了了之我們拿出證據來有時記協也幫不了不過一宗還是一宗劉乃強屈就屈另外還要警長說那件事我看回資料為什麼因為當時大家知道已經在特首選舉進入八月化階段其實當時來說劉乃強真的做了梁振英的打手 他當時說劉乔真的做梁振英的打手他就當然那些文章不是寫信報很多人寫在大公報之類的但是他主要寫什麼呢很多人都被他拉了下水又有你份了大班又有我份有你份他當時說這個唐英年勾結外國勢力就收買了一班民主派的學者記者問回來評論員包括陶傑袁耀清他們特地點名清個名字其實很多人不知道劉清源真名叫袁耀清劉瑞兆、鍾庭耀、成明、蕭若元、蕭定一父子陳慧儀和鄭經漢在內我不是評論員來的人家弄了一個叫做什麼獨立評論員協會都沒有邀請我沒有邀請你獨立評論員協會我是獨立也是評論員不過沒有人邀請我你知道這個會比馬會壞嗎很難入難入的馬會 不是說馬會的董事地位崇高我們有利益衝突我跟你但老實說請我都不會入但你搞一個這樣的會你當然是所有評論員任何人尤其是我們真是老資格全香港不要說什麼最有爭議性的我自己封自己的評論你可能就是最有爭議性所以不會邀請你那你已經是有一個我為什麼要這麼關心這件事不是因為我想入 我是不會入任何組織但問題就是你如果要得到公眾的支持有公信力你就應該中門大開你就不要搞門戶之見理論上左中右這樣就叫獨立你就不應該有門戶之見你說人家不獨立因為你在大公文匯寫了一些教文你人家說你不獨立你在幫民主派對嗎所以我對這個會我有期望 所以我才這麼生氣我不是說他不請我很多人都沒有請他又沒有請黃文文又沒有請陳雲都很多還有黃文文我們這裡也有些人沒有請譬如劉世良我都沒有請劉世良現在都是評論員你的王永平可以做評論員為何劉世良不可以做評論員嚴格來說黃永平是中途出家王永平根本就不知所謂他當然一點都不獨立他就是因為一個怨婦 因為你想想如果今天梁振英委任他做局長他一定做接著梁振英叫他做什麼他一定會執行職務我擔保明天如果梁振英說黃永平平叔找你做民政事務局局長他扑到他做他不做我坑我自己的頭大哥我不是我覺得一件事其實梁振英為什麼不找他 因為他出來做科技局局長他做了新聞統籌專員他又不會做他是看著他做D8的那個大哥那些狗他做過局長的我想他最適合做科技局局長因為他管過當時的資訊科技即是工商局的主管那可能會處理這些全部到時他就會手起刀落的黃永平當年告過我的我在亞視的時候 第一個高官說要告評論員我現在就去做評論員我沒得做我做高官就不如明天真是頂你不行有時這些組織我很怕就是這班人記協、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現在整個獨立評論員協會全部都有門戶之見個個整個山頭出來你就沒有公信力我繼續批評所以我不擔心第一我不想做 我不會做請都不做說完了我最沒有這個所謂葡萄時宣的你不用在那裡罵大班街人家不請你就罵人好像阿青那樣說當然不是 人家請你你就不去罵人，我罵你就請頭吧，阿爸又是通入來跟阿通說，但阿通說給他聽，因為他在睡覺聽不到。 阿青那就是阿青的member，阿青是founding member，好威啊，voting member，即是他們要選民，不是遴選啊，他要衰過馬會，他要你拜invitation的，即是邀請的，馬會都不用邀請，他怕人滲透啊，任何人想入馬會做會員都不用邀請，你可以去馬會拿張form，不過你自己要找人提你名，還有背書你，但他這個不是，form都沒得拿啊。 即是李慧玲或者阿青打個電話給你的Q仔，你想不想做我們的會員啊，你說想啦，我們推薦你，但我又諒解為什麼他有難題，如果真的門戶大開，怕人滲透，那譬如來強說申請入會那怎麼辦呢，給他入，那他是評論員來的，不過你可以說不獨立，因為他有官職的嘛，他現在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嘛，你可以這樣諒解，你要沒有公職的人。 那我現在沒有公職的，公職或者是我被人解僱了，有沒有有我自己遲了，有些不是，那你自己弄一個自己的，我弄了民間監警會，我弄了，我費事跟他玩這些，我叫他民間監警會，所以有什麼監警問題可以向我投訴。言歸正傳，講回這個 我們稍後會有些好東西聽，講回這個市建局，這個真是離譜的。當然你現在換了一個總裁，是誰說蘇慶和，這個人我覺得最重差的張振遠，不是張振遠有些理念，張振遠對市建局這樣說，對事不對人。我們要慢慢應該講，第一，市建局的目的就是市區重建，改善回 那些居民的生活質素，還有最重要就是將社區更加改善。他真的有個社區建設的觀念，如果看以前做不到一件事，看以前張振遠做這個市建局主席的時候，你看他的發言和理念是很清晰的。但不是叫你去建豪宅，但現在找到地產佬。 第二件事你現在最離譜的一件事是貼錢給人做，你有沒有聽過為了增加那個盤的吸引力，第一你說要有吸引力，我貼十幾億給你，你公帑來的，一定不是十七億埋單，因為他真的underwrite了一件事，我幫你起平台，我幫你起平台不止十七億的了，到時可能四十億五十億的，那你真的袋錢落我地產商的袋子，第二件事香港地產商是大惡來的。 他懂得計算的，他懂得你教他，我認為有錢賺的我就做，我沒有錢賺的我就不做，而且在鄉上發出來的表價反映出來，譬如我要去逼這件事，我可以將它降低，我可以等我提出要求，為什麼你要現在立刻 人家都未曾入標，貼了嫁妝，怕人家不做你的女兒 你都要兩家人去傾偈，你儲個新抱啦，兩個外家約咗出來喝茶，第一次見面可能都平時沒什麼見的了，現在的人就，第一次見面啊，黎先生，黎先生你做什麼啊，黎先生，哦，你做電台的，那時你有，你幫大班做事不是挺好的，就來撿我的家，不是很穩陣的，你的兒子叫會計師來的，專業人士，不如現在做什麼，我又是大班老祖，那不是挺好的，那他就問你，<笑> 那也不要緊了，你的兒子又不穩陣，你又不穩陣，那又沒有樓，你給他拿手才行，當然是對方提出，然後慢慢談，樓說沒有，不過呢，我可以幫他，給錢也買做首期的，那你的女兒又是兩個專業人士，等於年輕人自己的工作，對吧，我們做老人家只可以幫他給首期的，對吧，那如果生了兒子怎麼辦？ 有沒有錢請工人，我不要緊，我老婆沒事做的，我幫你湊的了，你明明慢慢談的嘛，不是你想開個條件，一見到人家的女兒就說，不用說那麼多了，我女兒就沒人去睺的了，有層樓，太古城，還有一個寶馬，還有幫你請工人的了，你快衝我女兒了。

Kim爺也有一張的。 那句話你要親自讀出的，妹妹Ella說的，真的跟我會唱首歌的。所以你要見到記協是多偽善，多雙重標準，還說人滅聲，我就是被滅聲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們都極力去做多些事去推廣，去吸多些客人回來，怎知道現在我們又在搞事，趕客。 数字的增加令到不会令到这个社会个别的社区个别人士受到的不便太大。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黎则粉。 早晨，早晨，9:12，現在說回這個市建局，老實說是完全違反商業，第一兩條罪，兩宗罪，其實三宗罪也行，這樣講兩宗先。第一單就是說有違市建局那個改善社區環境的原則，你是趕絕區內的居民就沒事了，市區呢，你市區重建第一就改善市容， 提升居民的生活的質素，但你現在的做法就將一些本來觀塘我們的選區來的，全香港最窮的區，你就是將窮人趕走，就換中產進來，你這個第一錯，就是有違市區重建的最大目的。第二錯就犯了商業原則， 你為什麼要補貼給人家？現在發展商不會做蝕本生意的。 你有沒有聽過李嘉誠、鄭裕彤、李兆基、姓郭那些人會做蝕本生意的？多難，他是一間上市公司來的，人家做地產全世界最巧取豪奪最厲害的地產商，就全部集中在香港來的。他如果看到這個標不好的，他不會入標的，他亦都會入標，他自己會有要求的嘛，可能得我起，你要幫我起嘛，起嘛。 等他提出來嘛，你現在都未出來提出來，你走去，其實由頭錯到尾的這件事，我就不知道呢，需不需要立法會拿錢，這件事，大斌可能忘記了，現在那個市政局主任蘇慶娥，以前你只是說大媽撒，很多做過他老闆，他知道他老闆的心意嘛，那就度條橋，就是以前的老闆。 他這些不是的，今次就不是這些香港大媽撒，好像是給這個，他現在想找大陸人來做，因為梁振英要引入大陸那些地產商嘛，發展商嘛，所以啟德啊，但現在是不濟了，縮沙了，因為市道差了，不是市道差，因為中央說你不要搞港人港地啊。 港人港地根本已經無疾而終，跟多倫多和百萬一樣，不講當不存在。你現在新出的土地條款全部沒有港人港地，因為現在市況逆轉，港人港地是不利的，無論對買樓或賣樓的人來說，你想想你一定要香港人將來賣給轉手的時候，那個又是一定要所謂香港人，那你就限制了自己的銷路，哪有人那麼蠢會買的？整個問題就是說， 你現在市建局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嗎？今天就觀塘市中心重建第二期住宅項目，就邀請發展商提交意向書，準備在5月招標，怕流標。第一個問題出現是什麼呢？你都未曾叫人發 你怎知道沒有發展商落答的呢？ 那個市道不好誰告訴你市道不好你試一下你說現在我擔保你不要建豪宅你說明建的樓全部300萬的小一點無所謂 你有權拿回錢不要可以不要樓的加拿大是這樣的現在大陸用這條計劃你知不知道大陸用這條計劃香港現在加拿大是這樣的很公道的你買樓花第一錢不去發展商所以加拿大的發展商要真金白銀拿錢出來自己投資的香港就不是的拿了樓花的錢就回籠的錢你拿了人樓花的錢就擠銀行有個escrow account的就是trust來的接著那層樓建好了你只看樓書所以現在如果你加拿大在香港賣的樓你不用怕買的 你不用怕的到時建好樓了市場可能跌了你可以不要可以去到貨不對馬了進去看過了我不喜歡我回水給你的加拿大是這樣的除非你現在的問題就是你擔保你怎麼找發展商你如果說我現在說要建的就是600呎到800呎賣到700多萬我為什麼不建300呎到500呎譬如這麼說我300萬至500萬大把人買 OK,我咁你觀塘已經係好方便嘛,係一大部分好多工商的貿易活動已經轉移去觀塘的中心了,好多搬到嗰度。因為觀塘直接將來我哋個所謂第二個單趟,uptown嗰個就係,你睇到㗎,而家呢項目成本178億,其中呢市建局就出17億,你糾結啊。嗯。我問你,你個成本你點使你同佢計嘅發展商唔識計嘅。就17億呢就準貼俾中個標個發展商,就要起呢包括交通、交匯同社區設施在內嘅多層平台,以前呢政府點做呢?如果你要起呢啲交通設施,大家記得加行話了。嗯。嗰單嘢呢係呢個立法會個政府帳目委員會我負責嘅。 喂,你逢真起這些設施,我就給多些地積比例你咯。你給多10%地積比例,現在你梁振英都說提高地積比例。已經是提高兩成點,現在。那你使什麼要貼錢給他?是不需要的嘛,你明不明白問題?根本就這個事件局就不知所謂。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未聽過,我有幅地我要貼錢給你蓋樓的,大哥,我未聽過。 當然可以爭論一件事我幫他爭論但這件事都是不對的我幫他爭論完之後我都說不對喂他說我們這些是合作項目到時候我出了錢賺回的嘛賺少了嘛哥他可能想效法好像地鐵那樣免補地價跟地鐵合作不知所謂總之這件事不行的一定不可以讓他過最主要的思維問題他基本上是當這些小區重建就當跟經營地鐵公司一樣 完全從這個牟利着想而違背了原有市建局成立的目標所以我認為是差過張振遠張振遠起碼講得頭來是道打算重建整個觀塘那時候一個新的社區這個蘇慶和衰很多鑊以前他就是房協的後來就去這個領匯領匯就衰了 領匯走了之後就去新鴻基投靠發展商這是然後利益他就放他管商場後來不行就推上大陸你知道個個人打慣政府工做慣公職的人有誰去幫這些發展商打工有好報 收場不好啦那當然是用完就即棄的啦所以後來梁振英因為張振遠出了事他就懶手撿了熱千堆就閒尾運還有沒有人好用閒尾運啊沒有人幫他做梁粉來的閒尾運就撿了一份施建局來做就這麼簡單問題 你怎可能貼17亿给他建楼还要建这些穷人赶走那你不可能你应该第一就是那些园区安置那些我想问本来在那里住的人是不是有权买回那层楼先关键是观塘重建是我提出来的关键是没得买回还差地产商以前都有譬如宝翠园最出名现行新真是 优先买回不是啊你看这个上林几巴闭人家香港人做事多公道上林就是以前丽星楼大坑那里很出名的那里发展商收购他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全部搬走我帮你交租交完租之后你搬回来我换回一层楼给你所以上林下面那几层不知道去到九楼 就是原居民來的麗星樓上面那些就賣到30000多元一呎不過都未賣完三萬多啊大哥我看過了有些房子我進過一間房子看擠了床擠不到衣櫃的當然賣不到衣櫃最過癮就是我進去三千多萬現在不行我是幾年前看三千多萬一層樓一千呎我擺完張床之後 衣櫃怎麼買哪裡買衣櫃走急不透我真的見識那裡現在新樓很多都是這樣怎麼買衣櫃那些人怎麼買衣櫃那不是用吊床那些可能不是吊床我以前都買過床底是做櫃而已不是床底好像日本人那樣做榻榻米起個地台放在床下邊床下底擠東西以前我們 72家房客以前的床客都是擠的隨時走路以前起碼你可以買個衣櫃你記得以前的衣櫃有個鏡子的你記不記得每個人家裡都有件三件頭講一下掌故一件五件頭以前隔了一張大床一個大床一個梳妝台有個鏡子一個衣櫃大約兩尺多闊就沒有三尺 就大約6、7高左右有個鏡子其身櫃接著還有一個木籠放在床上接著所有東西就是一個夾放在衣櫃頂其他鏡子放在床底周鵬釘著你好像儲老婆住劏房好像在D100做你要學一下這些東西是要的太老了你明不明你沒可能的整個市區重建計整個概念是錯了不如又是官商勾結又是官商勾結反正跟他最後沒有分別的人已經做了之後跟以前都一樣所以以前我們的電話就是 1838以後就會在《風波裡的自由風》客串的暫定如果他的時間許可的話逢星期三他和吳志森主持《風波裡的自由風》星期六禮拜三就做替工做《風波裡的茶杯》就像我們中審法院那樣就是海外的非常任法官隨時開庭都要找他的很難聽他叫法官應召你不要這麼壞應召其實是on call的你猜好像劉乃強那樣又在嚇法官嗎你知道劉乃強說什麼他現在指著法官說闖入去軍營如果你判他社會服務令的話你就真的慫恿多些人去軍營即是說要判監 劉乃強指著法官說闖入軍營一定要判監不如他做法官大哥這些左狗真的很難受的你明不明為何你會跟他老友不如現在說說你做你真的跟他老友認的現在不同沒所謂的沒有劉乃強劉乃強怎樣亦師亦友劉乃強教過我幾堂他統計學和這個 經濟學跟任志剛同屆任志剛同屆那就很慘所以覺得自己懷才不遇畢業本來挺好畢業劉乃強就去了出口信用保險局做經濟師 差極都去到這個駐長級現在來說局長最好是做到副務局局長應該是的你起碼做了這個出口信用本管局做什麼不做他創業自己創業新閒你不記得以前劉乃強在信報做了一寫就教人家做生意小商人三十六計嘛 他真的有很多招數條條都招數都不行他試過就 他講一下歷史出版當年來說在這個七十年代香港仍然以出口和做廠是主要的貿易是主要的你以前當年看大公報現在沒有了有船期表的南華早報最重要南華早報也是所以他計算了一份工商的雜誌即是叫做高貿一周 應該有基本的客戶因為其實做回去出口信用保險局的工作 和TDC的工作 就是做什麼呢 因為以前香港大部分的貨品都要出口去不同的國家的市場 變成有些市場研究 所謂Market Report的報告 還有有關這些工商的發展的東西變成應該做貿易行的人做廠的人就會買這是他的構思來的 搞了一份叫《公民一周》當年來說做這份雜誌是幾個人的做周刊總編輯劉乃強自己國際就是我做本地就是黃卓琦做現在是中央政策組的顧問然後有兩個就像現在這樣年輕人入行一個曾樹基的妹妹曾鳳娥 後來也做了好像退休沒有做也是湯騰芳也是剛剛畢業做記者後來現在去了無線做新聞部你知道做雜誌市場是有限其實我們很少人做的成份雜誌只有十多人那時候很少人百姓南北極南北極人一個人搞定了那些人叫什麼名字好像過了身了黃什麼鬼 很厲害一個人搞定了一個人做的自己寫了差不多那你不同的公務責任那時候胡谷人一個人搞定了整份做了一年就不行了不行就來到中保人入股做下去吳仲賢也做過後來他想到一條市橋接著就開始就是成魔之路投共了 就看到教協那個合作社現在市場很行他就簽了工聯會就說我幫你搞個市場會員才可以買東西做這個社會優惠店那個就跟工聯會當年這個其實有個醜聞應該就在新華社拿了成千萬回來 就是跟工聯會做抗衡這個教協其實過了這個會點一動我們很多會點的總會員都覺得被他過了一動利用了會點的關係因為如果你不是組織這個會點因為現在很多人算舊帳即是說以前誰會給他一千萬你回歸論當時全社會都回歸了很多錢的所以這傢伙做生意不行現在工聯會自己做就行了 現在工聯會不落答你工聯會自己搞不落答所以他自己先做社會優惠店好阿通 什麼? 來的了 Yes sir 都不用說句 Yes sir 你不是sir 所以你也看到記協是多偽善多雙重標準還說人滅聲我就是被滅聲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們都極力去做多些事去推廣去吸多些客人回來那為什麼現在我們又在搞事趕客數字的增加是不會令到這個社會個別的社區個別人士受到的不便是太大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寒黎則粉 早晨早晨 現在節目時間是9時40分 大家在聽的是大聲台和香港台聯播 在10時後分途廣播 3月3日3時正 香港台進行收費 我都說了如果到3月份之內 我們收不到20,000個會員 4月份開始就要 縮減人手縮減節目很多事情都是不是真的踏正3月3日3點之後就立即聽不到一定聽不到香港台不過我有些措施你可以聽回的到時會告訴大家幫我商量一下我想到一條計劃不過過去幾天成績都挺好的我們都有每天都有大約我計算一下數先 一個700元10個7,100個7萬 每日平均都有300個人 每日平均在過去幾天都有300人入會 但300人是不夠的 因為一個月才只有9000人 300人一天 300個一天,300個月前,300元,3萬,3萬美金,就是90萬,9萬,3萬美金,就是3萬美金,就是9萬,9萬,8972。就買有蒙多錢,你3萬個,每日有300個,300個你收幾錢的?收100元美金,100元當800元啦,800元,800元啦,800元,8,13,14,13就72萬啦。72萬。 即是差一萬即是如果收足三十日不像死人就倒閉了一天一天二萬四而已三百個一天八百元一個十個八千一百個八萬一天二十四萬三百個二十四萬一個月十日就二百四 700多萬一個月呢10日就240 你立即加人工我買一層樓給周鵬送他結婚那就娶到個老婆就行了當然沒有了你明白嗎問題就是這個月是最crucial的就是最重要的你在收費前最多人入會的但都不夠理想一天如果你有得一千人入會就差不多了一千就十日已經一萬了那就夠了你這個月就穩陣了 你明白嗎因為你知道3月3日開始收錢現在是肯給錢的人都是未夠的但可能很多是海外的現在全部海外多是海外開始給錢因為他知道要給錢有得聽有重溫因為他靠重溫我們的命運就拿在我們自己有的手上言論自由其實都在聽眾手上你支不支持講真話 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香港核心價值就真的由市民自己決定了所以今天林恆子寫了一篇文章就住李慧玲被封咪、主流傳媒何蟹他就說廢話就不用說真講假的為什麼呢又說編輯又不需要講什麼正義的看看林恆子怎麼寫 今天林恒子专栏标题是废话何必论真假编辑何须正义声内文说香港记者协会在 上星期日舉行了企硬反滅聲遊行， 參與人數不論是6000多或1600多都好，都是打破了組織者預期的數字， 充分顯示了遊行者和他所代表的市民 對此刻不說真話，日後再無真話的關注。 香港在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度， 自從23條立法不成之後就急轉直下， 這是不爭之實。 這個由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組織評定的新聞自由指數， 由2002年的世界排名第18位 下降到去年的第61位就可見了。 新聞自由度急挫固然與有關當局試圖將新聞報導和相關評論引導至令香港人民心回歸的軌道有關， 但此間若干濫用自由的傳媒工作者， 包括記者和評論員， 亦都有值得自己去反省檢討之處。 他們未能夠持證論事，以鬧人為感言，以無禮為剛直，運望新聞報導和論事以正的目的是要在高舉理性，認清事實，在知所取捨之間令香港人的精神生活更好過、更高尚。林文子繼續說，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討論是否引用特權條例去調查商業電台突然解僱時事節目主持人李慧玲一件事，黃定光議員出言讥 形容李慧玲是小爬蟲，因而不必討論興滅之情，令人感到黃議員的鄙薄。而這位出口界議員為求口舌之快，徒顯何其幼稚、無聊、不入品位，功能組別議員與有此言，莫此為甚。議員如此低張，絕非港人之福，更非議會之光。 几千人上街游行，难道都是杯弓蛇影之辈？议会内外的七情上念，哪一样接近现实呢？林文子说，新闻自由的萎缩，除了来自政治的掣肘，还有考虑经济利益的自律。传媒根本就是一盘生意，广告收益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不能够不认真看待的问题，是商家各自为战的社会。 有讀者、有觀眾、有聽眾的傳媒人，等於有吸引廣告的能力。 他的專欄、他的節目可以說是媒體的搖錢樹。 有關作者、主持的身價自然都水漲船高。 既有地位又有風口入息， 是名利雙收、令人羨慕不已的職業。 但是在一個只有一個大老闆的特環境底下， 掌權者認為有次的專欄和節目 不待其下令，官顏擦色欺子成風之輩就會自動通過廣告杯葛進行經濟制裁，令到傳媒東主陷入進退兩難之局。繼續放任自由，財力可能就無以為繼。結果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就無聲消逝，在經濟封鎖之前屈服了，意味著不受當權者歡迎的傳媒人被調職、被辭退、被封咪，這種政治形勢比人強的情況， 正是林恒子說對香港新聞自由前景不堪樂觀態度的原因。最後他說，不必諱言，失去揭露真相、批判政經以至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自由，香港社會就會漸入愚昧之境而失色淪落。吊詭的就是，若果傳媒東主不走向金錢低頭之路，艱苦經營，又發不出合理的薪金， 願意黑己甚至是無償地為新聞自由發聲的傳媒工作者又有幾人呢？剛才林恆子就在言論自由裏面發表了高見，不過他其實大班你聽著，他都說不可以以罵人為感言，以無禮為剛直， 運望新聞報導與論證議事的目的，主要是在於高舉理性認清的事實，在取捨之間令香港人的精人生活更加好過和更高尚。即是叫你這些人，你會不會對我入座？我不是，即是無理罵人。我們當然沒有，我們罵7人也有理由，什麼叫我今天罵市建局有沒有理由？有理由。很簡單的，現在有人就說，叫兒子你想說清楚，市建局 他現在就說我拿17億出來，我叫這個發展商起這個觀塘項目，起好了個交通樞紐之後，就交給政府管理，然後商場就屬於市建局的。 So what? 我現在告訴你我有大聲林文智怎麼說你們說一聽我學林文智說怎麼大聲吧你不要以無禮為剛直以罵人無禮的對於那些剝削民脂民膏官商勾結那些人一定沒有禮貌的不要無禮不要無禮但我們是無禮的你講理性不用理性的哪有理性跟梁振英講理性你就死定了但是這樣你怎麼拼說回這件事很簡單 因為17億我變成不是億地產商因為業權是我的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錯 要找30个车位其他我不理了你去就起了你出钱起了个个都是这样的你可以在观塘这个招标就说明你要起观塘交汇处我给了地址给你了你计算下去另外你要交上场给我那就行了发展商自己计算而已省得你给钱而已整件事是错的还有一件事 就搞到人重冤巴閉我立即市建局其實你要說什麼歷史市建局就是你的努力市建局就不是市建局不是政府撥了100億給市建局就是希望你不要做豪宅不要官商勾結因為石禮謙就官商勾結因為他沒有錢你政府借了3000萬給他拿著地拿著權我就拿著收樓權上方寶劍我收回樓就給發展商發展 官商勾結被人罵,無賴又大聲 我給了100億你,董建華,給了100億 是這樣的這麼大的地可以建多少樓但是地下要建巴士交匯處交給政府另外建商場你要交給我建大面積我是發展商我就是這麼計算機我用什麼你補17億我給我而已你多什麼餘我用什麼你補這些不是做生意的還有一件事你數碼港最好你罵數碼港其實現在看回頭是好東西來的 不過這就是私生子因為現在是業權的但問題是結果好望子成龍的數碼港成了龍當年那幅地有人說你拿出來投10個地產商出來說我要投給80億政府那政府就收80億那你就去建但現在建的結果出來是怎樣呢去貝沙灣每賣一呎樓的收益65%交給政府 還有他說得明現在我們在這裡的數碼港大樓酒店商場全部交給政府還要蓋那個鋼纖地南維修林不准走搞定了給了10億就拍屁股走人你明白嗎你怎可能說我貼錢給你而已你明白嗎這個安排是比數碼港衰如果你要罵這個是比數碼港 你明白嗎你現在數碼港起碼政府你知道拿了多少錢拿了200億起碼還有一個叫做數碼港在這裡這個業權還繼續長期收益這個是政府的現在跟這個盈大沒有關係 不是Richard Lee的， 很多人說你跟Richard Lee租樓， 但不是我跟政府租樓的， 這裡是屬於政府的整個商場， 整個數碼港所有寫字樓， 和那間酒店都是政府的。 你應該倒轉我拿17億出來都是不是比石禮謙衰過你，你就當然是你沒可能的，你明白嗎，數碼港是好東西，土匪是好東西，我比較理解你為什麼，因為如果是單一投標而對象是一個大陸的地產資本，現在大陸的銀根緊，他就送17億給他花，你明白嗎，所以現在有些聽眾問我們需要多少會員。 其實現在我們很簡單的數字，那當然是韓津點兵多多益善，我們沒有所謂的觸堪見爪都可以認為5個蓋蓋10個桶，好像周鵬這些一個人打10個，他是可以打10個，不過他在打半個，所以還要捉下去，他能力可以打10個，不過他在打半個。 慘了，不用娶老婆，又要娶老媽。問題就是我們每個月的營運資金需要200萬，一年就2400萬，如果我有2000萬在手，我就很穩陣了，那你可以還有其他商機，我們都要賺錢的嘛。那你照計現在有50萬的聽眾，多過全香港所有主流的電台。 做什麼第一？因為我們 電台就不要做廣告。 我們會在網頁做廣告，因為電台是造成廣告影響電台質素的，你又要人付錢聽，你又要人聽了垃圾廣告，不行的，這件事不公義的。那廣告不一定是垃圾的。廣告可以放在這個，不是我們不像美國那個PBS那樣，你可以有這個贊助，冠名贊助節目，冠名就可以的，那我們會做的事。但是如果我們有20000個繳費會的用戶， 大約就是1400萬，我夠膽可以用這個流動資金起碼營運一年，一路可以繼續下去，有些會員收下，擴大收入就可以了。所以希望大家支持，如果我們在4月份之內沒有2萬個會員，我就一定要cut東西，因為不然你就會倒閉的。 你的結果就會破產了，拉閘，這樣大家不想，對嗎？所以到時只有我一個人開聲都要，沒有辦法了，Q仔有空就上來。好啊，那時候周鵬要找工作，<笑> 可能我就叫他來DBC做， 他逢一放工就走上來這裡免費打工，DBC養他， 即是王楚彪扶抄。 人家有沒有那麼傻，周鵬請客，如果是這樣誰有空幫忙，看看新聞王子，還有很多人，還有你這條小米，很大塊那個小米發達，大陸小米幾分鐘賣300多，當然那個機器很好，小米機器很好，還有現在還不是小米， 48000啊，賣4000900蚊啊，賣曬，你知唔知嗰部電視機點樣巴閉法啊？係你可以，那個電視機成係個電腦嚟嘅，就可以收曬全世界電視台。我而家我想買啊，第二日你訂咗半年都未交到貨。唔使喎， 即係如果你想收，呢個亞博基因有啦。 唔係啊，佢之前買部電視機啊，即係唔使買嗰個盒啊，個電視機已經標煙咗啦，小米嗰部電視機啊。 現在還說他用最漂亮的東西，用SAP的打印機，照計過來不准買了沒用，他不讓你收集全世界的電視，收，他照給，那就是打破資訊的控制， 他是啊，是不是？不是啊，就是看劇集那些，他不是讓你看電視，現在電話旁邊有個聽眾，洪先生，這個熟客，你應該是，老洪先生，現在是，把聲音慢慢說，不要說那麼快，我想說一下，第一不要說那麼多，分多少分呢？ 我想說一下劉乃強說他受到打壓，就說記協大細超不公道，我覺得他不是受到打壓，因為他又不是批評政府的人，他從來是保皇黨，你不是批評政府，怎會是打壓你呢？你最多說你是做擦鞋仔都沒有資格，老實說你那些水平，連維園阿伯都不如， 沒有說話是沒有邏輯的，是顛倒是非黑白的。好了，你講了你的觀點了，夠鐘了，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拜拜，明天再見，明天的節目主持人就是鄭經翰李慧玲。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敏 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